一个，那天刚好是那个皇家马德里队，跟另外一个球队对打，这是第二个运动。第三个运动呢，是其实当时是我最去之前我最期待的一个运动 啊， 他们的这个斗牛士 啊，斗牛士， 对，结果进去了不到十分钟，我真的差点在现场就吐了，我真的是到后来是夺门而出的。 为什么呢？ 恐怖啊，多血腥啊，斗牛 就是恐怖的吐了吗？ 我不能讲恐怖，我觉得那是我不晓得，因为其实西班牙的斗牛他们是有听说有100多年还是数百年的一个所谓的， 对，那是历史项目， 一个文化背景，一个传统的东西，然后他们说有多大历史，有多崇高的一个什么什么精神，然后很奇怪的现场很多人不断的就是说在这个他可能做一个什么动作的时候，哇，全场就说哇在欢呼，但是对我来讲那个只是屠牛，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运动，非常不公平的那个，反正说人跟牛之间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不起，我真的看不见，我很努力的看，但是我什么都看不见。 你应该也把一把刀交给牛，这再交个武器， 或者牛的脚上多缠两把刀。 那个牛的武器就是他头上的那对角而已， 对啊， 但是你根本是你几乎是在让他在完全没有反击的能力之下把他给杀死了。我告诉你，从头到尾20分钟不到的时间，一头那种少壮的一头那种牛就挂了。那个过程，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照片也好，看到影片也好，真的就是看到那个非常帅气的那个斗牛士，他们真的很漂亮，样子也漂亮， 对， 身材哇，那个屁股翘的那个， 对，耍帅为主， 真的是帅到不行。然后你就会觉得非常憧憬，天哪，我竟然要到马德里最著名的这个凡杜斯这个斗牛场要去看他现场表演，自己前天晚上还紧张的弄，真的是兴奋到 做了乙梦。 对， 然后呢继续， 然后就他 结果了。我告诉你，真的是我告诉你，那个过20分钟的过程，我简单的跟你讲一下啊。给我一点时间。 美女讲斗牛， 对。 一开始呢，你就看到三个基本上我 怕三个， 一开始是三个，因为他有很多助手嘛，他有个主动 牛士， 他有很多的助手。一开始呢，三个，他们可能还有不同的地位。 难道他们还摁着那个牛来上班？ 不需要摁着那个牛，基本上 OK。我跟你解释，就是说他们好像有不同的地位等级，好像用颜色来区分。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来问清楚这个事情。大概就有三个，可能等级比较低一点的，穿比较深色衣服的，他们就会拿那种桃红色的布。然后那个牛一刚出来的时候呢，哇，就兴奋到不行，真的是那种前仆后跳，然后看到那个红布，很奇怪的，那些人穿的衣服也很鲜艳，他就不找那个人，他就往那个布上面去冲。 当然，因为那个红布啊，就是刺激这个牛的这个眼睛视觉。 但是有一些你不要忘了，有些斗牛士他也是穿了全身大红的衣服， 但是那个布他在晃动。 他跟牛商量好了，别往我身上的红边撞。 我觉得，我估计他们在训练，他们在长大的时候训练，他们可能就找有特定的目标。OK， 三分钟不到，那可能就有一个人出来 solo， 就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人就出来，就是开始摆 pose， 就是耍他，然后让他可能有点跌倒什么，然后现场观众就说哦，群情激愤。然后 OK， 接下来你就会听到号角一响，就一道门打开了，就有两匹马，像穿的像战马一样，两匹马，但很惨的是那个马是完全的 蒙着眼睛， 被绑上，蒙着眼睛，什么都看不到， 马容易受惊。 然后那个马上面呢，就坐着两个骑士，但那两个骑士基本上他的下半身，我后来仔细的看，他们真的是用盔甲把他们层层的包住，包住他们的腿，然后那个脚上的地方还套上一个铁箱子，已经完全的保护他。他手上拿了一把长矛，那个矛的矛头这么的粗，那个人基本上呢就是出来，然后那个牛一直玩弄那个布，弄了半天什么弄不掉，他看到两匹大马出来就非常兴奋，所以他就会转移目标去开始去弄那个马。基本上那个马也很惨，因为他什么都看不到，然后那个牛呢有时候就会把它顶起来，但是那个马不能动，他没有办法，他就是被那个牛这边顶，然后坐在那个马上的那个人拿着那个长枪呢，基本上就对着马那个牛的这个地方 脊椎呢， 你就看到那个血是这样啪就这样喷出来，他大概会在他背上捅两次，就那个是其实我觉得那是非常致命的一击，然后就让他全身流血流到已经不行了，然后那个牛受了伤之后，他就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露出一些很无辜的眼神，然后那时候你就听到号角一响， 那两匹马就回去了，接下来就精彩了。那之前的三个那个助手呢，会拿出大概这么长的彩色的前面有倒钩的那个短剑，像短枪这样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在那个牛的面前呜呜，然后那牛怎么又来了，他就咯咯咯咯咯咯跑过去，他跑过去之后基本上呢，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所有人里面技术最好的，他就在牛要接近到他大概一公尺，又不能太远又不能太近，要在接近他一公尺左右的地方，他就跳起来，然后把那个有倒钩的那个剑就刺在他的背上。 我见过， 对，所以他总是背上插着这些玩意。 对，然后大概会有他背上，等到大概插了六到八支的这样的短剑的时候，你要想那个有倒钩的东西，这三个人又功成身退，最后那个主斗牛士 又来了， 就拿了一块红布，拿了一把剑，就是那个像武士那叫什么斗剑的那种那种剑 级的剑， 对，然后就非常帅气的又走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牛基本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告诉你，我看了第一头牛，它真的是屁滚尿流，我不骗你，它一边的撒尿，然后那个眼神是那种，它已经失禁，然后那个眼神是那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很痛啊，因为背上挂了那么多，然后他又要跑，他一跑那个倒钩就在背上这样子扯，然后最后 OK， 那个斗牛士出来摆几个很美的 pose， 大家欢呼之后，然后那斗牛士就会拿出那把剑，然后就站在他面前，那牛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站在那边这样看他，然后发出那种呜呜那种声音，然后那斗牛士拿那个剑，他就这样子瞄准他，那把剑这么长的剑就从他背上整支剑插到身体里面去。我告诉你，我那真的是，然后全场就欢呼了，然后更残忍的还在后面 啊，还有呢， 对，然后因为他，我不晓得他那支箭是不是有插到心脏，有的时候呢，万一没有插，全部插进去的话，他会把它挑出来，重新再来一次。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牛已经全身都是血了，但是他还没有倒下去。所以斗牛士就会继续斗他，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然后就这样看着那个牛，就这样子看着那个牛，然后就一二三，等那个牛就躺下去了。但他躺下去还没有全部死掉，对不对？ 嗯。 又有一个助手， 还要助手吗？这个当头， 他会拿出一把短的匕首，然后那个牛已经躺在地上，眼睛还是张开，然后全身血流如注，还在那边弄一动一动这样子。然后那个最后那个助手就拿出一把短的匕首，就朝他这个位置 插进去， 后脖梗的这个地方， 可能就是他的致命的一个地方。就插进去之后，他这样左转右转，左转右转，要确认他断气。这个时候谁来确认他断气呢？有两个老先生穿着一身的黑袍，然后戴一个那种很奇怪的帽子，头上还插两根大红羽毛，然后就走出来。没错，这头牛已经确实断气了，然后就会有一个那个举分，还有记分牌啊，还有记分牌，就有人走出来说这个斗牛士在这场比赛上啊，在这场这个表演上面得了多少分，然后就最后就有三匹马出来，咯咯咯咯，然后把那个拿一个挂钩，把那个牛的那个不知道从哪里勾住它，然后就把它的尸体这样绕场一周，然后把它拖进去。 哎呦 妈呀！ 我发现这是同一件事啊。就是不同的人会看到他不同的面目。你像当年是海明威也爱看，毕加索也爱看，花了很多。你看，但是广美的眼里看到的 雏牛， 哎，我觉得我能感受到你看到的，我听着就是， 你觉得难受， 对，你就听着觉得胜之不武啊， 难怪。 是，这不是公平，这不是运动，这根本不是竞争，这就是雏牛。 对对，所以呢，西班牙才会那么喜欢这个皇家马德里，对不对？有那么多的钱买那么多世界最好的球星，就是他也预备在说球场上去屠杀对方，就是我一个球队里面的球星是别人球队里面加起来的球星的总量。 哎呦， 他们喜欢这标 准。但是我有这样子的说法之后呢，但其实有很多人就来反驳我，他说没你真的是看你，因为你不懂，他说你看不到这个西班牙这个斗牛的精髓，但是他也解释不出个什么精髓来。结果他告诉我什么，他说你想想看，你每天吃的那些牛排，那些牛肉里面，你要想到那些牛是怎么长大的，他们被关在小小的笼子里面，每天吃着很普通的牧草，然后时间一到就被宰了， 在那电宰啊， 对，他说，但是你知道那些斗牛，那些要参加，他还不是什么样的斗牛，什么样的牛都能够去变成一只专业斗牛，他们还要经过精心挑选，那个体格、那个个性怎么样怎么样，而且他们是在大的那种草原上面，很自由的，这几年的时间就很自由的奔跑。 他以前都过得很快活， 是，然后吃最好的牧草，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最好的待遇。但是他的下场是这个样子， 让你过那么好的日子，就为了临了这一途。 是，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艺术来的。 哎呀，这对我们人也真是个启示啊！就是我们日子别过得太好啊， 而且 临了那一途， 这就说明什么可怕？就是游戏规则由强者制定的， 对， 可怕。 是， 这游戏规则是人制定的，那还有什么戏呢？ 是啊。 但是我觉得西班牙人自己有觉醒了。我后来从马德里再飞到巴塞隆纳的时候，我又人家讲说，哦，你去了马德里，去了哪里？我这样讲到这个经验，他后来有就是当地的这个巴塞隆纳人也告诉我，他说，哦，那我应该可以跟你讲一个很好消息。从去年开始，巴塞隆纳呢已经把这个就是开始禁掉这个斗牛的这个，他们竟然把整个斗牛场给关闭掉了。 嗯， 他们现在把它改建成一个像球场啊、娱乐中心这样的一个地方。嗯，所以 以后他说他们改建成牛排大会堂了，可以让10000人同时吃， 听了就是惊心动魄啊！咱们先去一下广告，然后文道最近也有游历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老美就是以这个人牛平等的人道观点来观察了一下这个斗牛。嗯，听着我们也是， 他说是运动嘛。 啊， 那这是不公平的，这不 是 运动嘛， 这是表演。嗯， 对，但是要公平了，人类就很危险了。嗯，但是最近啊，这个我就说你去欧洲城市，人家文道呢，我作为深圳市民很感谢你。文道人家最近对这个我们深圳市啊有研究， 去做的文化交流， 深圳市发展的这个策略啊，文道也参与意见。 没有，我只是作为一个外来的人有些观察，因为你想看香港是什么样的地方，像。跟深圳真的是一衣带水。 嗯， 而且我们是看着深圳发展的。 嗯， 25年前那就是一片农田嘛，对不对？这25年后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你是真的是一步一步一步看着深圳起来的、崛起的。那么所以最近呢，我就是去深圳开一个会嘛，那么谈一个文化交流的会。这个会其实年年开，年年到不同的地方，今年是到深圳。那今年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每一年主办的城市要提出我们的主题是什么，那么今年这个文化交流会的主题深圳提出来的是什么吗？讲历史记忆。那去年啊，他们一提要谈这个题目，我们其他几个城市人听了都傻了眼了。为什么呢？上海、台北、香港、深圳几个城里头历史最短的就是深圳，一个历史最短最年轻的城市要来讲历史记忆。而且我还发现这几天就是他们很紧张，就比如说要评选深圳25年来的10大历史性建筑物。 嗯， 你知道有哪10大吗？你听过上海宾馆吗？ 哦，我知道。 对对对， 海宾馆 这也是他的一个历史坐标。 嗯， 那我们也就是这25年有什么可历史性的建筑物呢？这是不是很奇怪？你想想看。 哎，那我就说明我们在渴望什么。 嗯，对，没错。 就我其实你看，我作为深圳人，我也看到好多深圳的人在聊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这个深圳啊，你说它的魅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嗯， 哎，这而且很多人就是说是当年这个改革开放曾经有一阵深圳在全国火呀。 对， 那这是全国都跑到这个深圳来。 对， 那个时候是深圳是美女之都，说的这个全国的美女都涌到深圳来了。 对，所以你也来了。 我来的晚了好几步， 讲完了。所以呢，这个深圳呢，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很紧张，这有一种身份的焦虑。这个紧张是什么？就紧张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很紧张，想知道什么叫深圳人。你比如说，每个城的人啊，我们通常都会说，每个城的人呢，都好像有他城市的特质，对不对？你比如说，一说广州人，你想起来的广州人就是早上起来要饮茶。比较土，很多小市民，但是又很悠闲。你说到上海人呢，你可能又有些上海人的典型在，对不对？北京人又有北京人的特质，对不对？你说马德里也有马德里人的特质。 嗯， 但是呢，沙牛，沙牛成性， 沙牛当细看。 对， 啊， 但这些不同城市的人，他的特质都是来自于他的文化。 是， 你这个文化没有一定的历史，没有一定的积累啊，还孕育不出来。好，那么你现在一个深圳这么年轻的城市，你就开始很关心 那深圳人是什么？什么叫深圳人？你知道现在很多深圳人都是像你在这几年才来的，很多 移民城市， 移民城市，你怎么去找所谓深圳的特质？深圳的文化是什么呢？ 哎，这也是谁都会有的呀，就是对自我这个角色身份，就自我认识嘛，我是个什么人？我的该定位在什么地方？这是肯定的呀， 肯定的。所以越是年轻的城市，越是移民城市啊，就越有这种焦虑，就越担心自己定位不清楚。定位不清楚，这不只是个文化问题，你对市政府来讲也是个实际管理的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比如说每一个深圳的市民，他就怕他对深圳这个城市没有归属感。没有归属感会有什么后果出现呢？就可能每一个人都觉得是像来个赌场一样，我就想来这几年好好的挣一笔，玩一把，捞够了，玩够了，我就走回老家去。你比如说有时候在深圳打的，你跟那个出租车师傅啊聊天，你会发现他们也是来自各地的地方。你问他你打算在这住下去吗？好几个就说我来这挣钱，挣够了回家弄个房子什么，很多都是这样。 你说这个让我联想起什么呢？就是这个城市啊，我对它的这个文化，我了解比较浅薄啊。但是你看我在深圳住这么多年，我老感觉啊，通常你用来形容北京啊或者上海啊或者巴黎啊这样一些城市的哈，你那些标准呢、啊，对于深圳来说是需要假以时日的。它有些文化也不是说你现在说我要建立一个什么大会堂，我要建立一个博物馆，它就有的。它有时候啊是渗透在各行各业，甚至任何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小态度。你看我就想到什么，就你说出租车司机，我就想到这个，我在巴黎啊不是吃饭嘛，我看见很多这个饭馆里的这种服务员，我觉得他有他的文化。他说服务员吧，像咱们这端盘子的工作，他都好像都有点那么个风趣幽默的感觉。你比如说他端这个盘子，前面有好多人在排队挡着他的路，哎，他怎么样呢？他学鸭子叫呱呱呱呱呱呱，那挺可爱的，你知道吧？还有一个呢，就挺幽默，就是比如说我们一桌人吃饭，是吧？哎，这个有一个菜我们不会吃。是 竖起来的， 是倒的。你看他这个服务生就在讲什么？他说这个啊，像女人一样，放倒了就好办了。你比如说大家一桌人吃饭，大家一桌放，我都在巴黎不同的馆子里有过多次跟这个服务生的对话，这都很有趣。就是你比如说到咱们八人吃饭。比如说我买单，我把信用卡给他，他到最后回来的时候呢，他把信用卡给广美，哎，这是神秘的看着广美拿去，想买什么买什么。你就会觉得他这个渗透在一个服务生身上，他有他这个城市的一种味道。我就听你刚才说司机，我就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想想，深圳对我的吸引力啊，我觉得是天空，天就是空气很好，哎，它这个绿化。到处都是树，哎，因为就是你看这本身就是移民城市，你看咱们在香港上班，但你是住在深圳，其实在深圳有很多就像我这样的人，但是文道说的事儿呢，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深圳人，我以深圳为自豪的话，那么这 自豪什么？你要拿一个东西出来说，对不对？ 按说是什么好吃好玩的都有，商店也挺发达，是吧？ 对， 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啊，我觉得要在文化上面一定要想一些东西出来，但它不能是只是政府很努力的去做，就像你刚刚讲的去建设什么，它其实最需要建设的，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一个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让它文化更宽容更自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深圳的一些的官员也谈过这个，就比如说像纽约，其实就可以效仿。比如说你去了巴黎，你在北京，你问他自豪的是什么，他说我们本地人怎么样怎么样。一个外来人啊是很难装本地的， 对对， 真的当北京人或巴黎人的。 对 对, 对。 但你会发现你在纽约啊是很少会谈到什么叫真正的纽约人的。几乎是任何人去了几年就能说我是纽约人了，我是纽约人了。他包容性非常强，强到一个程度，是一个人来两三年就是纽约人， 这叫世界。 对，而且他还会自豪。他自豪的什么？他自由，自由的就是说我文化那么自由，那么包容，世界各地人都能够在我这儿和平共处，然后有创意激发起来。